去，而火一般的羽毛未尽，这是我人生反复考虑，搭配几号香精，在今晚的你，即使到最后你还是看不清，即使到最后你还是看不清，我要你看到我，你不该在这一面相守，我要你爱上我，你不该在这一面爱我，我可以是那神秘的一个秘密，要这百分之一，只要你爱我一切都没问题，自己。